意摇海。从前有个地方，山上尽是石头，地里尽是沙土，老百姓辛苦了一年，种的粮食只够吃一个月，生活真苦啊。有一年，有一户人家生了个男孩，爸爸妈妈反而发起愁来，没吃没喝的，这会儿又多了一张嘴巴，日子怎么过呀？妈妈流着眼泪说， 孩子啊，你为什么生到这个穷地方来呀？ 想不到这孩子开口说起话来， 妈妈，我长大了一定要叫咱们这地方变个样，叫大伙儿过好日子。 刚生下来的孩子就会说话，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情。爸爸妈妈给他取了个名字，叫做大义。大义慢慢长大了，一天他对爸爸妈妈说， 听说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四座城，银城、金城、水晶城、琉璃城，都有一颗夜明珠，要是能把四颗夜明珠要了来，咱们这地方就会变个样，我这就去找夜明珠去。 爸爸妈妈不放心，可是大义决心很大，只好让他去了。大义走在路上，渴了喝几口山泉水，饿了吃几个野果，他从春天走到夏天，又从夏天走到秋天。一天，忽然看见远远的一座城，银光闪闪，那就是银城呀。城墙和宫殿都是用银砖砌的，大义心里真高兴。可是他走近一看，站住了，原来有一条大蛇，它的身子绕了银城好几圈，看见大义走进来，就扬起大脑袋，张开大嘴巴，伸出长长的舌头，发出滋滋的声音，可吓人了。大义为了夜明珠忘了危险，一直朝银城走去。说也奇怪，大蛇反而低下头伏在地上睡着了。这时候轰隆一声，城门打开了，银城的国王知道来了贵宾，亲自来迎接了。国王把大义接到王宫里，摆了酒席欢迎他。国王说， 小伙子，你就在我们这儿住下吧，这儿满地是银子，不愁吃不愁穿，多好呀。 大义摇摇头说， 谢谢您，我的家乡满地石头沙土，可是我爱我的家乡，我就是为了叫家乡变个样才到这儿来的。国王，您肯把夜明珠给我吗？ 国王听了点点头说， 小伙子有志气，我把夜明珠给你。 大义离开银城，又到了金城、水晶城、琉璃城，一共要了四颗夜明珠。他出门很久很久了，多想念爸爸妈妈，多想念自己的家乡呀。这原路回去太远了，他决定渡海过去，这样要近得多。这件事儿让海龙王知道了，他想， 我这里什么宝贝都有，就是没有夜明珠，这回可好，人家送上门来了。 他就派了个海怪变成人的样子去向大义要夜明珠。海怪钻出海面拦住大义说， 你好啊大义，听说你有夜明珠是吗？ 大义是个老实人，就说， 是的，我到了银城、金城、水晶城、琉璃城，要了四颗夜明珠，能拿出来给我看看吗？ 好的好的。大义掏出四颗夜明珠搁在手心里，哪里知道海怪把大义的手一握，四颗夜明珠滴溜溜的都滚到海里，落到海龙王的手心里去了。大 大义这才知道上当了。 你快把夜明珠还给我！ 海怪哈哈大笑， 夜明珠归我们海龙王了。 大义气急了，说，你不把夜明珠还给我，我就把海咬干，自己把他们找回来。 哈哈，你做梦吧，海这么大，你能把它咬干吗？ 海怪说完话往海里一沉就不见了。大义为了夜明珠，为了叫家乡变样，找来一个瓢，真的舀起海来，一瓢一瓢，白天舀了，夜晚舀，舀了一个月又一个月，眼看那海水一点也没有少，可他还是不停地舀。天上的神仙看见大义决心那么大，就派了两个大力士来帮助他舀海，哗啦哗啦，不一会儿就把海水舀了一半。这一来，海龙王慌了，要是把海水舀干，他的子子孙孙都要变成鱼干虾干了，他自己也没法活了，只好赶紧派那个海怪拿了四颗夜明珠乖乖地送还给大义。大义带了四颗夜明珠回到家乡，山上立刻长满了树，地里立刻长出了庄稼，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